你是河蚌， 你才是河蚌， 你是河蚌， 那你是蚊子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螃蟹， 你是河蚌， 你是纸，草纸， 你是河蚌， 你再说我把你裤子扒了打屁股。 死女人，看我怎么弄死你，敢骂我丑，你才是丑东西，两个臭婊子都给我等着。 身后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宋清桃回头看过去，黑暗的树林空无一人，他继续砍树。 活扒了你们，喂狼喂狗。 忽然有人戳他背，宋清桃嘴里还骂着奶奶，一回头看到一张脸悬在面前，咚的一声他倒了下去。宋清桃醒来时仍在林中，只不过换了一片林子。他对云寨附近的树林很熟悉，知道此处偏僻鲜有人迹。他被绑在树上，手脚被荆棘与麻绳束缚住，他的嘴里塞满了泥土，嘴唇被胶带封上，还缠了层厚厚的没有弹性的麻布条。他一挣扎，荆棘刺入皮肉，扎出血来，他只能忍着不动弹，发出痛苦的闷哼。你不怕疼就使劲挣扎。宋清桃愤恨地盯着他，谢池坐在地上正擦着手上的泥。没想到吧，我能在这儿蹲到你，这得感谢何峰给我做了个轮椅，我天天坐着它到处晃，云寨的地形被我摸得一清二楚，还得谢他拆给我的人，不然我也不会知道今天客人多，你们的马都被拴在这鬼地方。看什么？再这么看着我，把你眼珠子抠小。宋清桃一阵干呕，又吐不出来，泥掺着口水往喉咙流。谢池拍了拍他的脸，味道好不好啊？谢池精神竖着高辫，他抬起手，从发带上取下针，缓缓站了起来。宋清桃震惊地看着他，谢池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我的腿早就能走路了，不过坐轮椅更招人同情而已，而且能让你们放松警惕。跟你说说我的事吧。谢池走到宋清桃身后，抓住他的右手，拿着针插进中指。宋清桃疼得呜呜哼，手脚挣扎，被荆棘刺出点点血痕，他竭力缩手指，但哪抵得过谢池双手之力，又被掰了出来。我从小没爹娘疼，跟着爷爷过，跟着身受跑，后来回了家被姐妹叫野孩子土山姑，明明打扮起来我是姐妹里最好看的一个。宋清桃用手直抖，谢池笑着撒开他的中指，又掰开食指。有一次我爹去上海带了很多巧克力回来，让二姐分给姐妹几个，我从来没有吃过那玩意儿，特别想尝尝，可每个人都有十几块，偏偏我没有。后来九妹给了我一块，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味道，苦苦的，甜甜的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心里安慰自己，我和他没感情，只是同一个父亲而已，我连他哪月出生都不知道，甚至连他的样貌都记不太清了。可我总是想起那块苦苦的巧克力，一想起他我就能回忆起九妹的脸，然后开始幻想他被你们糟蹋的样子，他此时候的样子，他的尸体被野兽吃的样子。你的三哥哥真是不错，教我打枪玩刀，可惜了，刀枪都被他抢走了。我在脑中设想了几十种杀你的办法，可刚才我思考了很久，我发现我下不了手，我连鸡都没杀过。 那你就在这里等野兽来吃掉你吧。你也会哭啊，我九妹也爱哭，之前在济南她摔个跟头都哭，哭得烦神。你杀她的时候她哭了没？你很喜欢何峰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我一流泪她就心软，我一喊饿她就满身给我抓野鸡野兔，我想玩枪她就把最喜欢的枪送给我，我抱住她的时候她心跳都不正常了。我没怎么接触过陌生男子，也不懂情情爱爱，你比较了解他，你说他是不是喜欢我，是吗？谢池取下银针杵在他的眼前，宋清桃吓得闭上眼，谢池扒开他的眼睛，宋清桃惊恐地看着他，害怕了。宋清桃失踪了一天一夜，宋莽得知他最后来过何峰的院子，恶狠狠地找了过来，可把陈征难为死了，拿命顶在门口，硬是没让进。宋莽走后，陈征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后背已经汗湿了，这一个个的非得把他折腾死。深夜谢池正睡着，忽有脚步声靠近，他一睁眼就看到宋莽凶神恶煞地扑过来，勒住了自己的脖子。他是趁人不注意偷翻进来的。谢池对他拳打脚踢，宋莽一巴掌甩在他脸上，打得他头脑发昏。 青桃到哪去了？ 我不知道。 他最后只来找过你，你跟他说了什么？ 不知道。 你说不说？呸！臭婊子，和你那个短命的妹妹一个臭德行。不过你比他能耐多了啊，能让何峰那个臭小子为你几次三番的伤害青桃，他要有你半分本事也不会被扔来扔去被那个洗这个日的。